槍手在史密斯堡一間的混凝土產品設備工廠內射殺三人，另外有四人受傷。馬里蘭州州長霍根說，一名州警在駕車追截槍手期間被槍傷肩膊，雙方一度搏火，槍手事後被制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報導，警方制服槍手的時候仍然生還。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32，瑞士法郎0.981，加元1.271，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37点，跌2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19美元，卖出1,846.7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啦，云咸街介乎亚滨落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啊。咁车辆不能够由坚道东行啦，左转去亚滨落道。重复多次啦。就是受突发事件影响，云咸街介乎亚滨落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咁车辆不能够由坚道东行左转去亚滨落道啊，封就系封咗一段嘅云咸街嘅，咁而家一带就比较车多啦。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啲车就移咗去路肩，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一带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顺利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就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着碧堤半岛一段，由于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是有交通意外，所以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就是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着碧堤半岛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浪翠园四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近住科学园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西贡嘅北潭路较早前咧，由于有山泥倾泻啦，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仲系全线封闭。咁九巴路线啦，94号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咧都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嘅报告。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慈云山道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富山村。重复多次了，蒲岗村道去返新蒲岗方向近住慈云山道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富山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淋上会健康得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南华埔168号好时华庭18座，柴湾瑞文道9至23号满华楼 A 座，九龙城美东村美德楼，新蒲岗康强街32至34号康强洋楼 A 座，红磡海日豪园15A 座， 湾仔凤凰阁三座，薄扶林六十三 Porphyrium 一座 ，Amber House， 鲗鱼涌康怡花园 N 二座，西营盘德富道西三二一号，骏澳铜锣湾东角道二十六号怡安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技 长衣跌落悬崖，被水流冲到岸边，徐松罗索就将昏迷不醒的长衣救上岸。他发现长衣不但断了尾巴，连胶珠都不见了，究竟他们能不能够逃过仙师傅的追捕呢？ 国剧八三零预交技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章鱼咧，佢个脑系喺身体各部分，即系由头到到所有嘅触手咧，都有脑细胞喺度。 无脊椎动物里面智商最高 的，而且佢系真嘅。章鱼智力嘅表现咧，佢可以开樽啦。例如你将个食物即系个扭实咗个樽里边咧，章鱼系识得扭开个。 我睇过呢个短片。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10日，立法会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草案，政府料2025年实施。 新增674宗确诊，学校情报90宗阳性。 政府顾问报告就加强支援长者及残疾人士照顾者提11项建议。 泽连斯基指北顿涅茨克战事或决定顿巴斯地区命运。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先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日同大家讲过有关于取消强积金对冲的呢个草案啦，昨日就在大比数赞成之下咧，系三读通过，全名就是2022年雇佣及退休计划法例抵消安排修订条例草案，即系总之取消强积金对冲啦咁。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都形容草案嘅通过系属于一个历史时刻，劳工界嚟讲咧都系话欢迎结果嘅，但系就话希望可以早啲实施啦，因为而家就话要最快2025年咧系。可以實施取消強積金對沖嘅咁。另外咧，有啲商會咧都話對於通過呢一個嘅草案咧，佢哋覺得失望嘅咁。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工業總會常務副主席陳祖恆。早晨， 係早晨， 早晨陳祖恆。昨日立法會72票贊成，5票反對，12票棄權，係通過咗取消強積金對沖呢一個嘅草案嘅。你就係有份投反對票嘅，當中嘅顧慮或者諗法係點樣？ 是咁嘅，因为呢如果回顾返呢我哋强积金呢个制度係1995年通过2000年嘅时候实施啦。行咗25年当酝酿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工商界係一路都有去支持。咁但係当时嘅时候呢，我哋工商界愿意落水去支持嘅时候呢，其实係因为有对冲一个安排，一个原意呢係俾我哋雇主可以用雇主工嘅累积权益呢去对冲遣散费或者长期服务金，令到我哋雇主唔需要付双重嘅款项啊。咁呢个係当时嘅一个承诺，我哋点样去安排嘅。咁但係去到后期嘅时候呢，咁就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啦。咁政府又好似唔记得咗当时同商界之间嘅一个承诺，一个原本做嘅一个初衷同埋方法囉。咁反而係有好多人会觉得好似係我哋叫做雇主啦，好似喺度冲緊一啲叫做劳方嘅权益咁样囉。咁呢个我哋係 覺得非常之失望嘅。 嗱，呢個就係過去一段即係發展啦。咁但係而家啦，總之就已經過咗一個條例啦。咁見到政府亦都話會向僱主提供25年嘅資助，總承擔額332億嘅。點睇成個資助呢？同時佢亦都有一個叫做50萬元，如果你每年嗰個嘅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喺50萬元之內咧，頭9年咧亦都有一個封頂嘅機制啊等等嘅。咁呢一啲嘅支援係咪都可以幫到一啲企業度過呢？ 其實是可以渡過當時有資助的那一段時間，但個資助都會慢慢遞減啦。 即係你覺得頭九年定係25年啊？ 係啦，頭九年嘅時候仍然是好好嘅，但係第九年遞減之後咧，咁其實我哋嘅營商成本咧係會一路會上漲嘅。咁呢個嚟講，對我哋首先我哋嘅成本係有一個問題。唔係話我哋唔去照顧我哋嘅勞工或者員工啦，但我哋可以政府有唔同嘅方法噶嘛。咁但係仲有，當你時間一路過之後咧，其實我哋嘅叫做營運成本嘅提升咧，其實削弱緊我哋嘅競爭力，同埋有意去創業嘅人咧，更加可能會卻步縮窄咗我哋年青人嘅發展空間咯。 嗯嗯嗯，所以你覺得可以再點樣支援你哋咧？或者其實而家政府已經有一個叫做專項儲蓄户口計劃嘅，其實就係、是、即簡單嚟講，就係強制啲僱主可能都係要未雨綢繆啊，儲定一啲錢，萬一係要用到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嗰陣，就喺嗰度咧係攞出嚟用嘅。咁呢一個嘅支援或者呢一個計劃係咪都幫到啲僱主，萬一要使喺即係長期服務金等等係可以即係應付到咧？ 其实咁都过咗啦，即係今次三读通过。咁所以我觉得无奈地我哋都要接受要面对呢一件事去行啦。咁我觉得政府係真係有去即係增加资助去帮我哋行嘅。咁我会觉得係尽量去配合啦而家。咁但係即係希望嚟緊政府会继续去检讨。因为嚟緊其实都有好多隐忧我哋好担心㗎。因为呢我哋一路做落去嘅时候，其实我哋会担心某啲情况之下呢会触发某啲嘅人想转制前嘅时候会遣散啦，可能会发生一部分嘅失业潮啦，雇主转制后可能会改聘用更加多嘅兼职自雇人士，咁对我哋嘅员工都唔係有咁好嘅一个情况，都有啲不稳定性咯。咁亦都可能喺员工对冲后嘅时候，其实适当嘅时候搏炒换更多嘅赔偿，咁呢啲都係我哋双方唔想见到嘅，即係话我哋雇主都唔想㗎。咁所以即係长远嚟讲，我真係希望政府到时能够开咗检讨一下，可能仲有啲新啲嘅方法。譬如我哋之前一路有提议嘅，应该係做一个中央嘅公积金。咁嚟讲就变咗呢个问题唔会再系一个雇主同埋雇员之间嘅关系嘅问题啦。 头先我提到呢，其实已经有叫专项储蓄户口计划，呢个系咪已经叫做帮到雇主去应付要俾嘅遣散费同埋长期服务金呢？同埋你头先提到话可能会担心有啲失业潮会出现嘅。你自己估计个期系会几时呢？ 我会觉得即系政府能够可以帮到嘅全部都系绝对系帮到我哋短暂呢段时间咯。但系长期嚟讲，本身系呢个叫做强积金嘅一个设计上面，我哋觉得系有一个问题噶。咁所以希望后面能够可以再去检讨睇翻有冇啲咩地方可以去优化或者去改咗佢咯。系。 但以个储蓄户口嗰个计划先，我先讲呢点啦。佢其实一路会累积落去噶嘛，你啲钱唔系长期嚟讲应该储得更加多咩咁？ 但是你冇最冲嘅话，整体嚟讲你已经系形成咗一个额外嘅费用啦嘛，系。 O K， 咁另外头先你话失业潮嗰个，可唔可以讲下你哋预计嗰个所谓失业潮系可能几时出现啊？ 咁其实都系一个佢点讲啊？佢哋而家咧喺转制之后啊，转制之后，当我哋咧会开始去遣散啲员工，转制前后嘅时候啊。嗰段時間可能係會擔心呢個失業潮嘅咯，係 轉制，即係我舉個例，譬如2025年實施，你講緊2025年某個期，係 啦，係啦。 但係成日政府都 我哋擔心， 但政府成日都解釋話，就算你2025年即係實施之前啊，係有一個即係解僱嘅時候，其實係未必有著數嘅，因為你本身你2025年後，你亦都係同一個員工可以將2025年前實施前嗰啲累算權益係可以對沖噶嘛。只不过是2025年后开始计嗰啲先至唔可以对冲噶嘛，其实系冇着数噶，佢哋成日都有呢个解释噶。 呢边系可以嘅，咁但系后面嚟讲，如果你再做落去嘅话咧，咁其实大家都会有个担心噶，系 个我个个担心系咪？即系佢哋其实系唔理解，定系担心啲咩咧？ 我会觉得一个系一个唔理解咯，二嘅系话。佢一定要盡快清咗佢嘅時候，等佢唔會再擔心話嚟緊嗰個叫做佢哋可能會俾多咗嘅一啲嘅費用咯。 嗯嗯嗯。 另外我見你哋都話擔心一個長期對營商環境嘅影響同埋僱主承擔能力，咁就話要適時修訂嘅咁。呢、這個你哋諗住係即係幾時應該要做一個檢討或者修訂？因為我見政府嚟講就話承諾喺個資助計劃推行後五年就會完成一個中期檢討同優化嘅。其實係咪都已經滿足咗你哋嘅要求呢、這個？ 我諗要等新一屆政府上場之後啦，咁我哋到時再同勞福局嗰度大家再傾傾咯，係，究竟應該點樣？係啦，咁都要俾啲時間政府，咁呢個我哋完全明白嘅，係、 即係我意思，你哋諗住觀察去到幾時先做一個嘅檢討，係一個合適嘅時間，你覺得？ 我覺得啱啱你講話，譬如話五年時間，咁我哋可以再睇睇咯，係，係啊 ，OK。嗱，另外咧，我見有啲討論就話係咪會可能出現一啲員工想離職嘅時候，就未必自己辭職啦，就會可能用一個所謂搏炒啊，要求僱主炒咗佢嘅做法。你自己認為會唔會可能出現呢啲情況？ 這個我哋都係擔心噶，所以我啱啱都有講話係，我哋驚會有呢啲情況而產生咗一啲非常之唔和諧嘅一個勞資關係咯，係。 OK， 好啊，唔该晒，陈祖恒，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 好， 拜拜。陈祖恒咧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嚟噶，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麦美仪，早晨。 早晨，麦先生你好。 早晨，麦美仪，点睇而家通过咗取消强积金对冲呢一个嘅草案，作为譬如一啲中小企嘅企业嚟讲，最即系重点最考虑系啲乜嘢咧？ 其實通過真係好無奈啦，不過都即係咁多年啦，咁都心中有數，佢都一定會通過噶啦。但係咧就喺啲而家呢方面嚟講咧，就啱啱正正香港面對咁多經濟困難嗰段時間啦，加上你知道香港經歷過黑暴嗰時候都少撕裂啦，加上呢啲咁嘅政策咧，會更加令到勞資糾紛出現問題啦，同埋加上而家經濟咁差咧，其實應該係回復元氣嘅時間，但係反而而家出咗呢個政策之後咧，啲中小企會擔心嘅，擔心變咗，因為而家都驚緊，而家香港冇乜未睇到個前景，因為未通關，疫情仲未完曬，都唔知道如果我而家面對困難，我應該繼續做啊，定係唔做咧？咁呢啲決定咧都幾令到我哋都幾傷心嘅，都困境嘅。 不過2025年先正式係實施喎，都仲有幾年時間啦。係咪真係嗰個經營嘅而家嘅經營困難，去到一個三年之後先至最快實施嘅一個法例，係一個咁大嘅考慮咧？喺呢刻。 其實反而嗱，你哋覺得啱幾年後發生嘅事，可能當時經濟好好咧，冇錯。但問題如果而家喺香港而家啲小中小企面對緊啲，我而家應該要 close down 佢好啊，即係而家要唔做好啊，定係捱頂住先，等緊開通關啊，等緊啲遊客嚟翻啊，等香港經濟復甦曬先好咧。其實一個抉擇嚟嘅。乜其實當然你話啊，唔係必係嘅，因為依個取消對沖，因為你2025年啫。但問題佢哋當你而家都有困境嗰時咧，就開始有政策嚟嘅話。佢又會可能覺得係咪我已經停咗先咧，先再開始咧咁解啫？呢啲咁嘅困境啫。 但其實嗰個經營成本會多幾多少？因為政府嚟講都唔係話2025年就即刻全部僱主咧就係冇得對沖之餘就承擔曬嘅。譬如頭先你所講有25年嘅資助啦，尤其是頭九年嘅50萬元之內嘅每年嘅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啦，有一個封頂機制啦。即係公司同埋政府亦都會有一個一人一部分嘅承擔額啦。咁呢啲嘅支援都唔足夠咩？ 我哋都計過數嘅，我哋攞大家公司其中一個會員嘅公司計過啦。其實頭嗰3至6年係最補貼最多嘅時間嚟嘅。你唔係第三，唔係六年之後，即係頭嗰3至6年啦。但如果你員工多嘅話，而佢覺得一個經濟重負擔嘅話咧，你可能喺實施咗之後。佢計數，因為你50萬封頂嘛，50萬就之後就你自己再俾嘛，喺之前嗰啲支持你啫嘛。咁變咗你咪面對困難就係，我如果我2、3個員工超過成可能每人20萬或者10幾萬已經超過啦，但我有成20個員工喎，係咪佢會考慮計數嘅話，我真係支付唔到嘅，係咪會分批同佢講解除合約，再重新訂合約呢？ 哦，即係你首先我講清楚先，就算佢五十萬之外咧，都係仍然係頭嗰廿五年咧會有一個嘅比例式嘅，即係譬如頭一至三年，僱主每年兩金超過五十萬嗰啲嘅承擔額係50%嘅啫。咁頭先呢個講法就係話啊，既然喺五十萬內嗰、那個有個封頂機制嘅，又承擔額係低啲嘅，會唔會係分幾年去即係解僱或者減少一啲公司人手？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啦，冇錯啦。 咁呢個就真係要好早去計劃喎，用幾年去處理一啲原本想同一時間炒嘅人，係咪咧？ 所以個個都話，其實係，我哋唔需要理會住啦，因為2025年先開始，同埋嗰時個經濟好嘅，成本嚟噶嘛，我咪加高啲費用，即係加價咯，係咪先？我 cover 到個 cost 咯，其實係可能係會咁諗法，即係如果經濟好好嘅，而你可以容許你加到價嘅，咁我覺得係呢啲係成本嚟噶嘛，你 cover 到嘅，其實我哋又唔需要太擔心，係咪？但係個 point 就話，我哋中小企同大企業唔同，大企業可以加價，佢都可以控制，即係都可以有生意做到。但係中小企一加傾價咧，可能我競爭力削弱咗之後咧，就生意自然少咗噶啦。 但反而我頭先諗緊你嗰個可行性，你話分幾年，因為攤長去咁就可以分幾年喺五十萬之內嘅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啦，咁所以就有個封頂，令到啲企業嘅成本可能可以減少啦喺呢個位。但係你同時，如果你本身可能係第一年已經係做到呢個解僱同攤長去做嘅時候，你仍然要俾嗰個員工嘅人工噶嘛？呢啲都係成本嚟噶，係咪真係有著數到咧？ 嗱，其實咁樣講，因為你之前嗰啲仍然都係可以對沖啊嘛。之前仲可以退出嘛，后期之后仲系2025年打后计数啫嘛。 嗯， 所以变咗你员工多咧，你可能你会谂 plan 紧点样去话啊，即系有啲会咁谂啦，点样 plan 去同佢哋完咗呢个关系之后，再重新定一个合约制度做法啦。 嗯， 定系乜变咗你员工多嘅话咧，你咪要啊，我可能每年三个参权数咯，咁我咪点变咗咪慢慢。分开几年去慢慢去从佢哋解雇佢哋咯。如果真系承担唔到呢个费用嘅话， 估计有几多企业可能会用呢个方法？ 我相信大部分都系。 O K， 头先你讲到话转合约制嗰个系，差唔多同啲听众讲系有啲乜嘢嘅好处咧？又 嗱，其实对我嚟讲咧，我觉得一中小企嚟讲咁靠一个，即系其实同员工关系应该要好好嘅。如果四年之后一个合约，四年之后再唔用去嘅话，其实。大家都冇一個叫 loyalty， 即係啲員工都唔會忠心於你啦，係咪先啦？你亦都未必教曬咁多嘢，教曬咁多嘢俾佢嘅話，當你大家都有個叫做避忌嘅話，其實一間公司點會開心呢？ 所以係咯，即係公司頭先都要考慮呢一樣啦，即係同員工嘅關係啊，員工對個公司嘅投入程度啊、忠心啊等等啦。咁所以你頭先提到一點啦，就係話如果係長工係轉合約，就係呢個首先個現象普唔普遍啦，同埋對個公司嚟講有啲咩著數咧？係咪純粹就係因為佢自動完約就唔係叫做解僱啦，就唔需要俾長期服務金或者遣散費？係咪嗰個著數位就喺呢度咧？ 係啊，即係話我唔使再承擔一啲叫做未知數嘅，即係未知道嘅成個銀碼，因為點解咧？如果同一時間好多人走，而且係真係長期做得耐嘅話咧，其實個費用都好勁下嘅。而家唔同我哋唔同而家公共 MPF 咧，而家公共5%，其實你已經俾咗個將會發生嘅事嘅錢儲咗落嚟嘛。而家你係 extra 啊嘛，其實基本上呢個制度咧就翻幾廿二千年前個制度，嗰時點解有強積金啫？就因為有啲人如果唔一到佢關閉嗰時，完唔到錢嘅話，啲員工個攞唔到錢走嘛，係咪？所以變咗咧，就先有個強積金制度嚟逼叫我哋一定交5%，儲定啲錢俾員工嘛，係咪？但係而家又翻去之前，因為而家你5%公硬嘅話，你已經預咗一個成本價，預咗俾佢哋噶啦嘛。而家再 extra， 當你再做咗耐啲之後，真係有長期服務金或者有遣散出現嘅話，你要另外俾錢佢嘛。咁變咗你咪要儲定一啲錢咯，咁1% 就似乎你儲咗幾多年啦，投一個 percent 其實佢哋嗰時儲1% 一個儲備金嘅話，如果一段期間都未有員工走嘅，至多啊每年就一個啫，因為佢退休而走嘅啫，唔係解僱嘅，可能 cover 到啲 cost 嘅。但係如果同一時間唔係因為呢個原因幾個咁走咧，你高1% 係唔 cover 到噶。 嗯， 所以你覺得呢、這、一個頭先你講嘅呢個叫專項儲蓄户口計劃啦，而家都唔知係咪百分之一啊？都因為都好似仲有另一條法例再傾嘅咁。你覺得應該要儲幾多？定係呢個計劃維持翻百分之一係硬性要求啲僱主儲錢，而另外僱主自己再按自己嘅經濟情況啦、行業啦，彈性地再儲另一筆錢。如果有啲乜事要遣散啊，或者長期父母金嗰陣咧去俾咧，應該係全部放曬呢個計劃嗰度，定係自己僱主部分去自己去再做咧？ 如果一個好嘅 planning 咧，其實都一定要自己做一啲儲備嘅，自己另外做一儲備嘅。咁如果自己另外做一個儲備咧，你可以彈性處理你自己資金周轉啊嘛，可以投資一啲地方，可以生錢啊。但係唔係個中小企有 extra money， 即係多餘錢去咁儲法。 嗯、 我大企業咧，我諗多數個個都會撥地噶啦。但係中小企嚟講咧，我佢哋未必諗到咁遠啊。其實佢哋會擔心話，如果我筆錢困喺度唔喐得嘅，我第時資金周轉會影響我哋嘅喎，佢哋會擔心呢件事噶嘛，所以未必係咁做法咯，亦都未必有 extra 嘅錢去咁做法咯。 整體嚟講，你覺得成個條例嘅內容，中小企其實理唔理解，仲有冇啲咩解説咧？需要 我發覺我最近都有訪問啦，跟住之後聽嗰啲訪問係其他啲員工啦，係咪先？我覺得啲員工其實佢自己都唔知道強積金係我哋即係工嘅問題係發生咩事嘅。我諗佢連對沖嗰兩個字取消對沖呢啲字眼佢都唔明白咧，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多啲解説俾佢聽。因為點解咧？我覺得有啲員工聽話梗係開心啦，哎呀取消對沖，但係佢唔明白，佢以為我哋之前嗰 percent 一係剝削緊佢嘅，佢唔知道係之前嗰 percent 我哋都儲緊錢嚟撥備俾佢哋將來長期服務金俾佢哋，佢覺得我哋沖走佢錢就是、我哋攞走佢啲錢啦，之前已經攞走啲錢啦， okay. 所以我覺得呢啲誤解咧，令到雙方勞資之間咧好多誤會產生啦，係啊， 唔該曬麥美儀，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麦美仪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对于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这个条例，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 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继续调查中环云咸街凌晨发生导致三人受伤的枪击事件，现场一部深色私家车车头和左边车门损坏。警方在现场封锁行车线调查，又用一个纸盒冚住地面一处位置。事发凌晨大约2:41左右，警方接报话一架轻型货车抵达云咸街46号，车上有非华裔人士落车袭击他人。警方又说，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三名伤者，其中一人背部中伤昏迷，一人头部流血昏迷，一人被轻型货车撞到受伤，三人被送院治理。劳工处处长孙玉涵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是历史性一步，但只是第一步，将来仍然有大量工作推进。孙玉涵表示，未来两三年亦需要尽快提供容易掌握的资料，亦都正在开发程式，只要输入几个简单数据，就可以计算出取消对冲之后的权益和承担。他又说，政府提出为期25年的332亿元资助计划，将会着手推进细化的工作，并交由财委会通过。而开设专项储蓄户口的咨询工作，亦都会马上进行。他说，新安排落实之后5年将会有中期检讨。至于每名雇员长期服务金遣散费上限39万的规定，他就说不会改变。孙玉涵又认为，雇主没有经济诱因去更改雇佣合约，否则取消对冲之后会更加蚀底。法庭亦都有清晰的案例判断雇员是不是自雇人士。至于员工搏炒的情况，亦都不值得过分放大。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市发生尼克特制6级地震，地震发生在凌晨1:28，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源深度是13公里。较早时在凌晨0:03，马尔康市发生一次震源深度为10公里的5.8级地震。 亞伯州委宣傳部之後說未收到災情報告。馬爾空市不少群眾在地震之後走到廣場等空曠地方緊急躲避，消防等救援人員趕往震央的區域。美国能源安全顾问福克斯泰恩说，俄罗斯现在透过出售化石燃料获得的收入可能比出兵乌克兰之前更加多，因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抵消了西方限制俄罗斯能源销售的影响。福克斯泰恩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欧洲和地区安全合作委员会的听证会，他说相比其他的买家，俄罗斯出售化石燃料给中国和印度的时候会提供折扣优惠，而在全球市场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现在的收入可能比以往更加高。他又说在近日同印度的磋商中已经要求印方不要购买太多的俄罗斯石油，又说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的石油应该会有一个上限。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34.18， 瑞士法郎 0.98， 加元 1.271， 人民币 6.693， 英镑对美元 1.249， 欧元对美元 1.062， 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858 点，跌3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45.89 美元，卖出 1,846.5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啊，喺港岛区，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啦，中环嘅云咸街啊，咁而家云咸街介乎亚不落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坚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亚不落道。再讲多次啦，就系、是、中环嘅云咸街，由于有突发事件，云咸街介乎亚不落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咧，全线封闭。坚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去亚不落道，一带都是车多，就是封了一段的云咸街。另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对出，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对出。西贡公路近住万公窝路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西贡公路近住万公窝路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喺北围对出，出九龙龙尾排到去翠塘花园噶。咁再讲多次啦。就是西贡公路近住万公窝路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咁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喺北围对出；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喺翠塘花园。较早前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一带咧就系比较车多啫。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收费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苏屋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龙盘苑。在新界 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車，龍尾在泥圍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去沙田污水處理廠。另外較早前西貢的北潭路由於有山泥傾瀉，現在北潭路來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仍然是全線封閉，九巴路線94號需要改道行駛。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喺下个月二号向公众开放。西九文化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正淑仪， 我哋都好兴奋，密锣紧鼓做紧呢个准备。北京嗰啲文物咧系陆续嚟紧香港，我哋而家系拆展装上去嗰啲展柜嘅工作，时间都好紧迫。不过应该有信心，七月二号咧可以向公众开放。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唔食早餐系咪真系会肥啲嘅咧？ 点解要系168咧？可唔可以186咧？ 其实如果有臭狐喷香水嘅话，会唔会越喷越臭嘅咧？ 如果你都想知道答案，咁就记得睇《精灵一点》。《精灵医学 Take Away》每集请嚟唔同专家，三分钟极速破解医学谜团，分享你不可不知嘅医学常识。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2022年6月10日，立法会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草案，政府料2025年实施。 新增674宗确诊，学校情报90宗阳性。 政府顾问报告就加强支援长者及残疾人士照顾者提11项建议。 泽连斯基指北顿涅茨克战事或决定顿巴斯地区命运。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40嚟到，欢迎继续收听收睇千禧年代。先讲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观塘蓝田村蓝辉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刚才有讲到关于强积金实施咗超过20年㗎啦。咁因为雇主嘅供款部分可以系对冲呢一个嘅遣散费同埋长期服务金啦。咁过往尤其是劳工界等等都系批评会削弱到强积金原本系退休保障嗰个原意嘅。咁寻日就是大比数之下通过了这个取消强积金对冲的相关的这个草案，2025年预计2025年就可以是实施的了。咁嚟紧都仲有一些工作的，在取消对冲之前，我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都说，包括在下个立法年度是会提交法案，是推行专项储蓄户口计划啦等等的。咁又请嚟罗志光局长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早晨。 早晨。 早晨，局长。想先问一下先，今次这个嘅三读通过这个嘅草案啦，喺任期叫做任期临完之前可以完成啦，你自己点睇啊？这个嘅结果， 这个一个当然一个非常之重要嘅里程碑啦。因为跟住我哋要面对人口高龄化嘅情况咧，当然那个情况不是今天出现，但系喺20-30年之后咧，个情况系相当之。你可以話都算嚴重㗎，因為差唔多我哋講緊1/3嘅香港人口咧，到時都可能已經退咗休嘅。咁所以退休保障如果唔能夠盡早去做好準備嘅功夫咧，喺20-30年後，我哋嗰個社會特別喺公眾財政嘅情況咧，都會受到幾大嘅壓力嘅。咁所以今日唔去做，將來就亦都係個社會要去承擔，所以未雨綢繆咧，這個係相當之重要。 对于雇主来讲，雇员来讲，今次这个是不是一个已经是最好的方案呢？尤其是商界有部分的反对票，而他们都希望政府所谓落水更多，有更加多的支援资助的，还有没有空间再加多一点呢？ 我相信呢，这个的水平呢，大致上都已经能够有效去协助呢绝大部分的雇主呢，是去过渡这个的所谓法律上或者在政策上的调整或者修正的。大家只可以想象呢，在今天呢，我们讲紧或者睇返过往几年呢， 在遣散費長付金的情況只是佔了一般的僱主呢他的成本的 0.35% 的。咁你用25年嘅時間去適應成本嘅 0.35 嘅調整咧，我相信呢個一定係遠遠容易過咧佢嘅業主咧加佢10%嘅即係租金嘅。咁我相信呢個已經係一個相當之係考慮到僱主佢所面對因為呢個政策嘅改變所要適應嘅情況嘅。 嗯有啲企業就提到話，即係強積金取消對沖啦，首先就會增加個成本啦，會擔心所謂有倒閉潮，尤其是喺疫情之下，好多企業都可能係即係維持經營都比較辛苦啦。再多呢啲因素令到佢考慮嘅時候，就會索性去執咗粒先咁。有啲咁嘅講法嘅，同唔同意咧？ 正如頭先我嗰個一個比喻咧，大家知道喺通脹又好、租金又好、成本又好嗰、那個增幅啦。相對今次取消強積金所產生的額外成本咧，就基本上是很難去比較的。換言之，如果我哋話咧，去增加僱主平均的成本0.35%都會產生倒閉潮咧，咁我相信呢一個未來大家想象的通脹咧，都會產生很多嘅即係倒閉潮嘅。咁呢個。似乎在邏輯上不是很講得通的，不過我是明白是有擔憂，因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呢，大家都不是很明白呢取消這個的對沖對它實際上的情況是怎樣，所以這個需要更加多的解說呢，令到解除大家對那件事呢那個的擔憂。從過往在這幾年我的經驗呢，就是我不斷去跟不同的業界啊一些的商會的代表去討論呢，我記得其中有一次咧，就係同一班嘅代表嘅見面咧，去到第三次嘅時候咧，先至有議會嘅人咧就話：哦，你早啲講啊！我而家明啊，不過嗰次係第三次嘅會議嚟，我第一次會議已經有講嘅，到第三次會議先至明白。咁所以取消對沖始終係一件新嘅嘢，因為已經大家習慣咗一段嘅時間。咁所以我相信我哋係要努力去令到咧多啲嘅僱主去明白件事，免得佢哋因為誤解或者聽咗一啲嘅謠言或者一啲錯誤嘅分析而做一啲錯誤嘅決定。 整體嚟講，喺實施咗取消強積金對沖都仍然有25年嘅資助期啦。咁另外，你哋都會嚟緊會推一個叫專項儲蓄户口計劃，就係強制啲僱主係儲錢為，即係如果日後要取消強積金對沖嘅時候，要承擔一啲嘅遣散費啊、長期服務金等等咧，係準備嘅。咁呢一個係咪用翻之前講嘅方案，就係強制啲僱主按僱員每月收入嘅1%係作為一個專項儲蓄户口嘅供款，係咪呢個數目都係？ 是啊，冇錯。因為在現時的制度裏頭咧，當我哋立法去取消咗呢個嘅對沖嘅情況之下咧，喺現時嘅會計標準嚟講咧，好多嘅僱主就需要作出咧適當嘅撥備，去作為去準備有關將來可能出現嘅遣散費或者係長付金嗰個開支。但係對於好多嘅企業嚟講咧，這個工作係相當之即係唔係容易做嘅工作嚟嘅，而有一個強制嘅儲蓄嘅户口咧，我哋叫專項儲蓄户口咧，實際上係減少咗好多呢一啲嘅企業咧，可能需要再額外撥備嗰個嘅情況。咁亦都好重要，就算喺現時嘅會計標準裏頭咧，佢所謂嘅撥備咧，到時真係佢要出呢個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咧，佢都未必有足夠嘅現金去支付。咁所以一個強制嘅儲蓄户口。專項儲蓄户口我相信能夠一係能夠確保大家到要真係去付出一啲嘅遣散費、長付金嘅時候咧，佢有足夠嘅資金啦，而亦都可以減免一個可能嘅情況，就係因為純粹佢要收縮佢嗰個嘅業務要去裁員，但係連去俾遣散費嘅資金都唔足夠咧，就結果要結業啦。咁所以呢個係對我相信咧，係本身亦都係保障緊啲僱主咧，亦都係保障緊啲僱員。 呢個就引申到兩個問題啦。第一，有啲講法就話中小企個規模可能相對少啲，喺個儲款方面會唔會都係比較慢啲咧？咁另一個講法咧，就係好似有邵家輝議員都有提過，嗱，你頭九年頭50万頭九年就有一個封頂機制啦。譬如去到第10年咧，就冇咗個封頂機制之後，如果日後真係要俾呢個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咧，成個承擔額係大咗嘅，而就算 跟翻1%嘅呢個專項儲蓄户口嘅供款咧，都未必可以係夠俾成筆嘅即係呢啲長期服務金啊咁。點樣咧？係咪可以喺呢個嘅儲蓄户口嗰度，專項儲蓄户口嗰度再加大啲嘅部分，或者點睇佢根本話就算擺咗個户口度都唔夠俾呢個説法咧？ 實我哋嘅推算咧，就算我哋睇翻一啲比較惡劣嘅經濟環境裏頭咧，嗰、那個嘅專項儲蓄户口咧，都能夠幫到咧絕大部分嘅僱主咧，係可以全資咧去俾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嘅。就算喺唔足夠嘅情況之下咧，佢額外要喺佢口袋裏頭再攞一啲現金出嚟咧，個比例都會少咗好多嘅。咁所以呢、這個情況咧，就同喺嗰個我哋政府嗰、那個我哋叫補貼啦嗰、那個情況就冇直接嘅關係。但係喺我哋設計呢個政府嗰個補貼嗰個嘅安排咧，成個理念都係想幫一啲嘅企業咧喺早段嘅時間咧係可以快啲同埋早啲去累積更多嘅儲備，係到時係需要俾嘅時候去做嘅。咁成個設計咧，嗰25年嗰個嘅補貼嘅計劃咧，個設計咧係會令到大家咧就只要識去計數就知道咧你。下一年咧又會減少啲喎個補貼，但係實際上咧，你越早去做嗰樣嘢咧，你嘅損失係越大嘅。咁呢、這個就個設計上咧，喺財務上係會避免咗呢一個嘅誘因嘅。 嗯，你話應該大部分都可以係用嗰個專項嘅户口可以係夠備啦。但我直情講佢嘅例子啦，佢話某間公司如果10名員工月薪20000多元，如果要喺10年之後遣散呢啲或者結業遣散呢10名員工咧，就要俾150萬。咁而去到10年，即係強積金，即係取消強積金對沖，呢一個實施10年之後咧，其實就冇咗頭9年嗰個封頂啦。咁即係話頭50萬政府資助咧係20%啫，其餘資助額係15%呢個比例啦。僱主係要承擔120萬嘅咁。就算你係跟1%嘅儲蓄專項户口係俾呢個長服金儲咗10年，佢話都係得20多萬啫。咁僱主仍然額外要補水俾補90多萬嘅。呢個例子其實啱唔啱噶？ 呢個假設嘅情況咧，我當然唔能夠話100%不會出現啦。不過頭先嗰個例子本身有多好矛盾嘅地方嘅。第一就係如果你得10個僱員，你炒曬10個僱員，係咪真係結業啦？係嘛？即係呢個已經係一個結業嘅問題，不是一個咧裁員嘅問題。如果你嘅裁員咧係裁100%嘅裁員，呢、這個就肯定係一個結業嘅問題啦。一般嘅裁員你去裁到20%、30%，已經係好大嘅幅度嘅裁員。咁、所以涉及到嗰個你嗰、那個嘅專項儲蓄户口係俾每一個僱員嘅。如果你只係採一個小部分嘅或者甚至10%嘅僱員咧，那個情況就唔係一個好大嘅挑戰。不過當然我亦明白，如果你得5個僱員，你炒一個僱員本身都已經係炒咗20%嘅僱員，喺呢個專項儲蓄户口嚟講咧，都大致上可以有足夠去俾到咧，即係5個你炒一個咧。一般嚟講咧，都已經俾到90%至95%佢嘅遣散費㗎啦，個專項儲蓄户口。咁只係你仲要喺口袋裏頭咧，再攞多5%至10% 嘅遣散費長服務金嘅啫。咁、當然你5個炒2個嘅情況咧，咁就會差啲啦。咁所以喺整體上嚟咧，係啲微企，即係我哋講緊特別係9人或者以下嘅微企咧，呢、這個專項儲蓄户口所能夠幫到佢嘅部分咧，就會嗰個嘅覆蓋面就唔足夠。不過大部分嘅情況咧，我大約係50%-60%咧，係100%幫到佢嘅。咁、而喺另外嗰40%至50%嘅部分咧，我都幫到佢一半或者係去到90%以上嗰個水平。咁所以。你話能夠專項儲蓄户口能夠幫曬所有微企咧，咁就講唔到。但係係絕大部分情況咧，都會幫到佢最少即係一半，甚至係去到90%呢個水平。 OK， 另外商界又擔心啦，取消強積金對沖之後，可能就會將一啲長工就變做合約制咁樣，亦都話會唔會有啲員工咧就係、是、所謂搏炒啊？佢意思即係話即係。希望個僱主炒佢，咁就攞呢個長期服務金。因為如果自己辭職嘅話咧，就冇點睇有呢啲咁嘅説法咧，同埋呢啲即係咁樣嘅預估咧。 我相信咧，人事管理呢一個政策嘅變化，因為佢取消即係呢個對沖咧嘅影響，真係應該係好細嘅。大家知道咧，正如頭先我所講咧，佢只係影響你嗰個成本咧一個相當細嘅部分。任何其他的成本結構的變化都遠遠大過這個成本 簡單嚟講咧，就算我哋講因為通脹而你要去為僱員去加薪，去追上通脹或者市場嗰個變化咧，都遠遠高過今次取消對沖所引起嘅所謂可能發生嘅額外開支。咁所以我相信只要大家明白件事咧，就應該會知道呢啲採取呢啲咁樣嘅政策咧，可能係對企業反而係更加不利。 但呢個係可能從個企業角度啫。但頭先我舉個嚟講，博炒嗰樣嘢咧，係從個僱員角度嘛。如果佢係成功，即係令到僱主主動炒佢嘅話，佢攞到額外嘅錢，而自己去辭職嘅話咧，主動辭職嘅話咧，係冇呢筆錢。從個僱員角度，係咪真係有著數？僱主有咁嘅猜測，係咪合理咧？ 大家一定要諗咧，即係如果即係你就咁抽一個時空去諗啊，嗱，如果呢個員工咧已經做咗十年啦，佢就會有幾多錢嘅長期服務金啦，咁然後佢就去撲炒。咁你諗下一個人咧，佢個行為咧係唔會咁樣發生嘅，因為去到第五年，佢可以攞長期服務金，佢攞得五年嘅長期服務金嘅啫嘛，佢做多年又攞六年噶咯。做多十到十年嘅時候，佢做多十一年，做多一年嘅話又攞多啲啊。咁所以嗰個行為係唔會喺某一個好得意嘅日子裏頭發生嘅。 但係呢個假設係佢 呢個唔係假設啊。你呢個係我哋對人嘅行為嘅認識係特別對於金錢嘅認識。你諗下你自己設身處理去諗，你做多一年之後，你又可以攞多啲長服金，係咪應該下一年你先至再辭職咧？ 但如果 實際上係26年之後先至發生嘅，咁但係26年咧就我哋叫去頂點啦，即係我哋講緊嗰啲高人工嗰啲咧，26年。如果你係高人工嘅人，喺一間公司做咗26年嘅時間，你冒然係為咗呢個長服金而去搏炒，跟住冇一封僱主俾你嘅信，話俾你聽係咩嘅原因去炒，你又即係等住退休嘅啫喎。咁我相信呢個咧係。我真係睇唔到一個合理嘅行為，或者係為咗個人利益嘅行為咧，即係純粹係自私嘅行為咧，係會發生博炒呢樣嘢嘅。當然係可能有啲愚蠢嘅行為嘅，呢個我真係冇辦法可以排除。咁當然我哋就要去盡量講解啦，希望大家明白咧，呢個所謂取消對沖、長期服務金、遣散費咧，實際上嘅意義喺邊一度啦。 观众听众欢迎打1872311118723111就住取消强积金对冲你自己点睇呢18723111。另外仲有啲讲法嘅就话会不利青年人创业，咁呢个同唔同意，定係都係觉得因为始终加嘅成本点都唔及通胀头先嗰啲说法等等呢，点睇呢个讲法呢？ 我相信呢，如果我哋有效去控制我哋嘅房地產，令到大家創業去揾一個辦公室嘅成本咧，唔會不斷上升咧。我相信創業動機會喺度嘅。呢個人事上喺呢個人力上嘅資源，正如我所講，所平均計算只係增加咗0.35%嘅成本，而令到創業者不創業咧，我相信佢都會係對件事情嘅錯誤理解而產生嘅啫。 除了话即系喺商界方面有一啲嘅唔同嘅谂法啦，劳工界方面都话系欢迎个今次呢个嘅结果嘅，咁但系就话希望可以尽快定出个法例生效嘅准确日期，亦都话担心咧，如果系同积金易平台系捆绑，咁就担心个平台如果出问题咧，会延误到成个取消强积金对冲嗰个进程啊？点睇呢啲谂法咧？ 多謝你再俾機會我去再答一次。因為如果我哋唔係靠一個積金易嘅平台，為咗成件事，我哋要砌另外一個同積金易平台差唔多、相當接近嘅平台，規模、成本都係大約相等。個結果咧，不但係增加咗個開支啦，因為你要搞多個平台。第二咧就係嗰個不確定性咧，仲高過積金易平台是否能2025年係去確定，即係你係又多咗個新嘅平台，仲要係今天先再去諗去搭一個平台咧。我相信有機會喺2026年咧係能夠成事咧，個機會都唔係太高嘅。所以去靠呢個積金易平台去作為做呢樣嘢咧，係嗰個確定性係更高。第二就係。對於嗰啲所有嘅僱主嚟講咧，係呢個積金易平台 就會幫到佢，只係處理呢啲嘅問題，佢需要一個同一個界面已經做完。如果我哋又要唔用個積金易平台，我自己又搭得個平台，即係話咧，嗰啲僱主又要面對兩個界面去做一啲相當類似同埋相關嘅資料咧，咁事實上對僱主咧會係製成相當大嘅壓力，特別係啲微企。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咧，這個積金易平台咧係會令到取消對沖呢個工作咧，多方面要配合嘅嘢咧，都會係更加上漲。 但佢哋話擔憂驚個平台就導致到延誤咗取消強積金對沖成個工作嘅咁你自己有冇信心真係可以係即係佢哋講呢個情況係唔會出現咧？又 我只係頭先我個答案係好簡單，我唔係用積金易平台咧去延誤取消對沖嘅機會係更加高，甚至係會更加長嘅時間。 嚟緊都仲有啲工作，頭先我提到話譬如要加法案啦，推行呢個專項儲蓄户口計劃啦，仲有冇其他嘅工作要準備？ 正如頭先所講咧，我相信喺個社會上去了解關於取消對沖嘅情況，咩叫冇追索力，都本身都會幾多解説嘅。因為我最近所聽到，雖然個法例我哋都不斷喺呢幾年都講咧，嗰個方案係點，咩叫冇追索力咧？我聽到好多嘅評論，實際上都誤解咗咧，或者唔知道冇追索力究竟係咩意思，淨係單單去解釋呢個冇追索力嗰樣嘢咧，都幾費力啊！我相信咁，所以我哋都要幾多嘅解説嘅工作。正如頭先所講咧，我哋真係唔希望因為有誤解，甚至一啲嘅謠言咧，係導致到嗰個勞資關係受損啦，或者啲僱主咧做咗一啲嘅我哋叫做錯誤嘅決定嘅。咁所以呢個工作相當之要廣泛同埋深入。而另外一方面就係頭先講嗰啲所有配套啦，不論係專項儲蓄户口啦，政府個25年個資助嗰啲嘅安排啦，呢啲嘅工作咧都相當之重要，同埋都幾多嘅。 好啊，唔该晒局长，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个先。好，拜拜。啱啱倾过咧，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啊，就系针对住咧取消强积金对冲，咁啊通过咗啦，三读通过啦，咁呢一个嘅资助额，政府方面咧系25年啦，332亿啦，咁啊其中话会分50万为一个划线，如果你每年嘅员工嘅遣散费或者长期服务金系投50万咧，喺头9年咧都会有一个嘅封顶机制嘅。咁你自己作为老板点睇？作为打工仔点睇？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1872311呢一个嘅步骤做咗之后，对于成个退休保障帮到几多咧？18723119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 就到立法会出席任内最后一次行政长官答问会，说自己已经交出一张无愧于自己的成绩表，为42年的公务生涯画上完整句号。林郑月娥又表示，虽然近日本港确诊数字回升，但是专家认为无需即时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但是需要继续提高疫苗接种率。林郑月娥又承认，与内地通关是很大的挑战，香港要小心评估在什么时候作出什么措施，而短期内看不到通关的可能性。商报报道。 明报报道，本港第五波新冠疫情目前有超过120万人染疫。卫生防护中心说，当中有大约900多宗个案是在第一次到第四波曾经染疫，属于二次感染，并且有两宗个案在第五波两度感染。两个人都是在2月染疫，3个月之后再感染。昨天另外又发现有检疫的酒店员工怀疑感染变异病毒株 Omicron BA.4 或者是 BA.5。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认为，只要新冠疫苗接种率高，面对 Omicron 同源病毒，预料染疫者多病情轻微，不必担心。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7月2日开幕，特区政府将会同国家文化及旅游部在6月22日联合主办开馆仪式。馆长吴志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为了确保展出的文物万无一失，参观者都要接受安检，经过金属探测，入场或者要花点时间，而馆内可以拍摄，但不能够开闪光灯和用脚架。他又说，馆内设有多个影相位，希望参观者不要在展品之前拍照，以免阻碍其他人。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7月1日会有举行庆典，当局已经是做足保安和防疫准备。 當中包括政府高官、獲邀貴賓、紀律部隊高層和參與現場保安的警務人員過千人，將會聚集在本月23日入住君悦酒店和萬麗海景酒店進行閉環隔離最少7日。警方亦會總動員參與保安和反恐工作，確保慶典安全順利舉行。這是《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政府展開清拆市區寮屋計劃，規劃署最新向城規會建議，分別將兩條市區寮屋村，包括牛池灣村和黃大仙竹園聯合村，改劃作住宅用途，以興建合共4200間公營房屋，將會在2029-30年度開始分期入伙。《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橫跨兩屆政府的撤銷強積金對沖方案三讀通過，即25年的過渡期平衡社會利益，預料可以給予普羅大眾更穩固的退休保障。社評說，隨著人口老化，下屆特首的團隊還要有更多的功夫要做，包括改善強積金回報、加強安老服務、審視最低工資調整機制等等，以紓減貧困，助草根階層安享晚年。《經濟日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是完善強積金制度的關鍵舉措，亦都是保障勞工權利的重要里程碑。取消對沖最快在2025年落實，本港的退休保障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未來的挑戰不會少。社評說，只要特區政府積極作為，勞資雙方互諒互讓，就一定能夠創造雙贏的方案。大公報社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說，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趁著最後一次行政長官答問會總結過去五年的工作的時候，說自己交出的成績表是無愧於自己。社論說，平情而論，他任內確實是有建樹，但是同時在應對反修例風波和疫情的時候處理不當，讓港人一度陷入困局。事功事過並不是自己說了就算，應該是交由市民和歷史判斷。《星島日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本港新增674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再成近期的新高。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在疫苗通行证上实施红黄蓝码，以配合强制检测措施的落实，加强管控防疫风险。社评认同这样做既能够加强他律，督促市民依法接受强检，有利截断隐形传播链，亦都节省执法的资源，令到防疫成效落到实处。文汇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多宗嘅交通意外同埋突发事件啊。咁喺中环嘅云咸街，因为有突发事件，云咸街介乎亚不落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咧要全线封闭，影响到坚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亚不落道，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中环嘅云咸街，因为有突发事件，云咸街介乎亚不落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要全线封闭，坚道嘅车咧亦都不能够左转去亚不落道，一带车多。咁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仪龙别墅对出。重复多次，就系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仪龙别墅对开。西贡公路近住孟公窝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非常挤塞噶。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住柏宁顿花园，反方向入西贡咧，龙尾就排到去窝尾对开。重复多次，就系西贡公路近住万公窝路，因为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都系非常挤塞，尤其是出九龙啦，车龙系排到大网仔路近住柏宁顿花园，反方向入西贡，龙尾去到窝尾对开。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的中线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苏屋村。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的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苏屋村。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城隧的管道中间。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大埔公路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立法會呢昨日就以72票贊成、5票反對、12票棄權呢通過有關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的這個草案。根據個方案呢，最快的、政策會最快呢在2025年呢是落實生效的，政府就會向僱主提供為期25年涉及332億元的補貼。你自己會不會都是打工仔，或者你是、會不會是僱主，這個的草案通過對於你們的影響有多大呢？或者、對於一些的退休保障的權益，又或者、如果你是經營一些的、公司的話，整個業務、成本等等的影響有多大呢？1872311 講下你們不同的看法。有黃先生打上來的，早晨。 是，早晨，你好，主持。 你好，請講。 是這樣的，其實我本身、支持之前的強積金的、強積金的這個計劃，因為其實本身，因為我自己的理解都是本身是它基本上就是、並不是一個退休計劃來的，其實是即係彌補了之前的破產欠薪基金啊，或者是真的去保障一些，因為其實之前沒有這個制度啦，即係可能你要追討翻你遣散啊，即係突然間落閘了那些，佢會係突然間就可能唔俾錢你啊咁樣。其實相對地有強積金之後就呢、這個故事就相對比較即係發生少啦，可以彌補咗啦。咁同埋我自己會覺得嘅，其實有時如果我哋將僱主供給嘅錢都覺得係自己嘅，係曬自己嘅，其實有可能對個強積金嘅理解有啲錯誤啦。不過當然而家個嘅要講就旺啦。咁但係我自己嘅擔心就會覺得係，當真係呢一個對沖機制冇咗嘅時候，而僱主要重新再領一嚿錢嘅時候，會唔會對個心態上面，即係個勞資嘅心態上面又有啲重大改變啦？因為其實之前譬如話有強積金嘅時候，即係你要知道，即係呢、這個即係出現呢啲機會咧，就係、是、即係總有好僱主，有啲壞僱主嘅。 嗯。 咁譬如強積金出現初期都好多就係、是、哦，你減人工啦，咁樣你做唔做啊？咁樣咧就會咁我僱主就會覺得，咁我唔係攞嚟供強積金咯。咁所以我就係覺得，即係一個政策其實有好嘅利用方法，也有壞嘅利用方法嘅。咁當然而家要講翻轉頭就望啦。咁希望個未來嗰個出現好嘅僱主會機會多嘅。我嘅呢個就我嘅睇法啦。 好啊，唔該曬黃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仲有楊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Hey, 早晨啊，主持你好。 你好。 哎呀，我想讲讲呢个强积金取消对冲咧，系利多于弊嘅。我可以讲话恢复翻呢个强积金嘅制度咧原有嘅功能咯。政府咧会为呢个雇主啊储备咗专项嘅户口嘅计划咯。咁又可以用作嚟遣散费啊同埋长期嘅服务金咯。咁透过咗呢个强积金啊呢、這个平台咧。是可以落实预计取消对冲的安排，最快呢就在这个2025年的实施。但是呢在这个、取消对冲的时候，早于2012年的时候，梁振英呢竞争特首政纲的时候都提出过的。他说经历了两届的政府的任期呢，在现在在这个特首的林郑月娥的期尾的升的最于奇美星的时候呢，他就加快了脚步完成，为打工仔带来了好的消息。我觉得这个强积金的对冲呢是这个机制的法案来的，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大家支持的。 好啊，麻烦杨女士的。就着取消强积金对冲，大家怎么看？1 8 7 2 3 d 休息一阵。 吃早餐是不是真的会肥一点的 呢？为什么要是168呢？可不可以186呢？ 其实如果有臭狐喷香水的话，会不会越喷越臭的呢？ 如果你都想知道答案，那就记得看精灵一点。精灵医学 Takeaway 每集请来不同专家，三分钟极速破解医学迷团，分享你不可不知的医学常识。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要照顾长者或者残疾人士，他们的照顾者呢都是发挥不少作用，而他们的需要呢都值得大家关注。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呢就公布了啦，局方委托顾问团队提交的有关香港长者及残疾人士照顾者的需要以及支援顾问研究报告的，入面有一些建议的。其中有一点就是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合适的服务啊、社区券啊以及现金的组合去支援照顾者呢，一共有11项建议的。详情请来两位嘉宾和我们谈谈。 啊，有照顾照顾者平台代表邓咏仪，以及系照顾照顾者平台成员、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卢家元博士。早晨， 早晨， 早晨，两位。先講咗，不如你哋尋日都有留意到呢個顧問研究報告出嗰11項建議啦，係咪都回應到一啲嘅照顧者嘅需要啊？邊位講先？會唔會係阿盧博士講先？ 啊，可以啊，呢十項建議咧，其實嗰個方向咧都係即係適合嘅。咁但係我哋會睇到咧，更多啲我哋前線工作咧，我哋平台上邊有十多個團體啦，有前線嘅同工，見到好多照顧者嘅需要咧，其實會覺得更加重要係留意到服務不足啦，同埋嗰個分配唔均勻嘅。咁譬如點解咧？即係照顧者佢哋可能會揾緊一啲服務，譬如暫托啦，舉個例，暫托暫宿咁樣。咁唔係佢哋唔去用呢個服務，或者唔係唔揾呢個服務，更大嘅問題嘅，佢哋揾到個服務之後咧，排隊可能排好耐啦，同埋有一啲服務係需要跨區，咁最後佢哋會選擇放棄咯。咁同埋因為呢一啲服務咧，都相對係比較係依附咗喺呢位照顧對象多過喺個照顧者上邊。咁其實照顧者咧，佢自己尋求協助咧係相對比較困難，因為佢唔知道邊一啲服務其實係幫佢嘅。幫佢嘅照顧對象當然重要，幫佢自己其實本身都好重要，因為佢哋其實長期都承受身體啦，即係個心理上邊咧，同埋財政上邊呢三方面嘅好大嘅壓力嘅。咁或者阿温都可以即係講一講佢喺前線服務上面其實見到好多都即係好急需要幫助嘅個案嘅情況。 好啊，鄧永儀講一講。 係啊，頭先盧博士都提咗一啲暫托暫宿嘅情況咧，其實都可以分享一下，因為其實而家咧暫托暫宿嘅位置咧係即係十分之少嘅，即係講緊可能係去到上年嘅七月底嘅時候咧，殘疾人士嘅日間暫托服務其實得160個名額咁多嘅啫，係啦。咁而我哋其實即係喺前線裏頭咧，有啲個案真係照顧者照顧緊殘疾人士嘅照顧者，佢可能身體上面有唔舒服，咁佢需要去入醫院，講緊係一啲好緊急嘅情況入醫院嘅時候咧，佢好彷徨啊，到底邊一度可以帮他托住他的残疾人士呢，这样。因为讲的现在他申请暂宿暂托的时候呢，是过程是相当之繁复的。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很统整啦，很整合的一个预约系统啦。那呢一定要由社工去转介之余呢，其实社工自己本身去面对这个空缺的位置呢，他都是需要每一间院每一个提供服务的机构逐间逐间打去问到底有没有位置，才可以处理得到即是照顾者的需要。那所以其实我们甚至乎呢有些很极端的例子，那个照顾者搞不掂了，他都很沮丧的时候呢，不如帶埋個照顧對象一齊入醫院啦，咁起碼有醫院係托住佢嘅照顧對象，令到佢可以安心去接受治療咁樣樣咯。 兩位都提到一啲服務不足嘅情況啦，其中頭先提到話暫托服務，我見報告入邊都提到嘅，話照顧者咧視暫托服務係一個第二個最有用嘅支援服務啦，但係話暫托服務嘅使用率咧唔高，以2019至到2020年度去計啦，長者指定日間暫托服務嘅使用率咧係45.78%啫，咁似乎又使用率未必是好话爆棚啊嗰一类，咁佢就喺个报告度都提到话，可能好多照顾者系唔清楚点样申请或者唔明白而冇用到呢一啲嘅照顾者服务啦。提到好多加强宣传啦，或者一啲资讯平台话而家浏览量低，系咪可以更加令到啲照顾者系浏览啲资讯？好似似乎系一个宣传同埋资讯流通嘅问题嚟嘅，同你哋讲嘅服务不足又有啲唔同嘅，点睇咧呢个人？系阿卢嘉颖，卢嘉颖系咪有啲回应？ 哦，可以可以。其实咧嗰、那个佢哋唔知道或者唔愿意用呢个服务，都系只系即系成件事嘅开端。其实佢哋会懂得去求助嘅。咁因为我哋其实服务上边同时一直都会有收到呢一啲求助嘅个案啦。咁其实社工同事咧系可以帮忙去可以做一啲转介，或者去帮佢哋去揾一啲服务。但系好多时咧我哋遇到嘅困难就系、是，可能我哋揾到嗰个服务啦，可能个服务已经暂停啦，或者个服务已经爆满。咁其实除咗暂托暂宿咧，其实仲有应该系一系列嘅即系其他嘅支援，特别因为我哋讲紧照顾者咧，其实系喺屋企里面在家嘅照顾咧，暫托暫宿呢一部分咧，我哋會係視為一個叫做喘息服務，即係可能係個照顧者有特別嘅需要，可能佢自己需要本身睇醫生，或者佢有急事咧，今日係照顧唔到呢個屋企人啦咁。 咁呢個情況，呢、這個只係一小部分，另外有更多可能佢哋會揾緊一啲可能送飯服務啊、上門嘅一啲治療啊或者輔導，呢啲其實長期都係爆滿，或者我哋不斷去再揾服務嘅時候，可能中心轉介中心都係爆，或者係根本冇咗呢個服務啦咁樣。咁、 okay. 其實個情況比較零碎，即係作為一個照顧者，佢喺社會裏面佢尋求呢種服務咧係難嘅，唔係佢唔想用，又好難揾到。去求助咧，我哋去揾咧都難，即係我哋已經比較可能知得多一啲，或者我哋懂得去打多啲電話啦。但係都會遇到呢個困難。咁所以其實第一就係佢哋懂得求助係重要啦。第二就係真係要有呢啲服務去支援我哋，先至能夠幫得到咯。 OK， 我想講咧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話為一啲照顧者提供合適服務啦，社區券同埋現金組合嘅，同唔同意話有啲社區券或者現金組合咧幫到幾多咧？而家又有冇呢一類嘅支援，例如社區券嘅咧？鄧永儀會唔會了解或者？ 咁其实呢睇返佢嗰个建议入面呢，佢係即係提倡用社区券折现啦，或者係一个叫做现金嘅津贴嘅。咁其实不如可以分享一下呢其实现有嘅一啲现金津贴嘅状况。係啦，咁呢其实就其实而家呢都有一个关爱基金下下有护老者同埋即係照顾残疾人士嘅一个照顾者津贴嘅试验计划嘅。咁但係呢本身呢佢嗰个门槛都相对比较高啦，即係讲緊係嗰个被照顾嘅对象呢本身要排緊一啲政府嘅服务。係啦，咁然之后呢佢先会收到封信，政府寄封信俾佢，啊你有个津贴喎，你申唔申请啊，咁佢哋係唔能够自己去接触呢一个现金嘅津贴嘅。咁而当你收到信嘅时候呢佢仲要过五关斩六将，包括呢、这、一个全家嘅一个入息嘅审查啦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见到啦，用户老仔津贴为例呢，其实佢推行了三期啦，咁三期佢一共邀请了80,000个护老者，咁最后咧即系交翻封信去申请嘅咧，其实得8,000个左右，即系变咗一成左右啦。而去到最后咧获批嘅状况咧系得5,000几个嘅啫，即系推行了三期而嚟。咁所以其实现有现金津贴咧，见到嗰个门槛系过高嘅，而重点咧就系、是、当呢一个照顾者可能讲紧而家啊，其实大家睇新闻都见到好多系二老护老啦，或者二老护残嘅狀況，很多時候個照顧者已經五勞七傷或者年紀比較大，他可能攞緊長者生活津貼，或者他可能攞緊殘疾的一些津貼的時候、政府似乎對這一方面的照顧者的付出呢就未有一個承認的動作、啊、而他們如果攞緊這些津貼的時候呢是不能夠申請這個現金的津貼的、我們看到呢其實、報告裡面都有特別去提及到這件事，但是呢似乎呢現金津貼那個、改善的位置就真的不是太多，譬如剛才提過一些門檻呢它都未有一些、建議出來啦，是啦。而這個社區券對應那個狀況呢，就是本身其實在長者這一方面，長者剛剛被照顧對象呢，他們是可以拿著、社區服務照顧券啦，是透過這個券的時候呢是拿到一些、長者直接的照顧服務，即譬如什麼呢，可能家居清潔，可能是一些送飯，可能是陪診這樣。那呢我們其實這個位置呢都覺得是有爭議的，為什麼呢？因為本身這個社區券呢suppose 應該是給服務這個長者的，但是呢現在他、就說、社區照顧可以給你折現變成一些金錢的時候呢是給回個照顧者拿服務，那我們現在想、其實社區照顧券的原意是給一個照顧對象的、當這個錢給了這個照顧者的時候，會不會個照顧對象拿到的服務是少了呢？那這個位置其實都相當大爭議，而且其實看回報告他裡、面呢提及過呢其實也有差不多一半的受訪者是不同意的，即是个持份者是不同意的，即是一些长者。但是呢他都依然有这个的建议，所以、这个位置我们都觉得 是有些争议的。 OK， 好，唔该晒两位先，时间差不多同你谈到这里。刚刚呢就有照顾照顾者平台代表邓永儀和照顾照顾者平台成员，也都是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罗家明博士的。讲到这个就是劳工及福利局是委托顾问团队是教有关于香港长者和残疾人士照顾者的需要以及是支援的顾问研究嚟嘅，会唔会你自己都系本身系一个照顾者呢？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你觉得有啲乜嘢嘅支援？如果用一啲嘅社区券，有一啲服务方面嘅支援，又点睇咧？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中环文咸街凌晨发生枪击事件，三人受伤，其中一人中枪昏迷。事发凌晨大约两点几，警方接报话一架轻型货车抵达云咸街46号，车上有非华裔人士落车袭击他人。现场一部深色私家车，车头左边车门有一处明显的凹痕，左边后方车门弯曲。警方在现场封锁行车线和部分行人路调查，又用一个纸盒冚住地面一处位置，并将地上部分相信是证物的物件放入透明胶袋。警方说，三名伤者其中一人背部中枪昏迷，一人头部流血昏迷，另一人被轻型货车撞到受伤。将军澳裕明苑裕昌阁强制检测完成，1487人接受检测，发现两宗阳性个案。政府又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608户，当中59户冇人应门，当局会跟进。另外，蓝田村蓝辉楼亦都完成强检行动，又大约1670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两宗阳性个案。政府又在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760户，当中57户无人应门，当局会跟进。劳工处处长孙玉涵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是历史性一步，但只是第一步，将来仍然有大量的工作推进。孙玉涵说，未来两三年需要尽快提供容易掌握的资料，也都正在开发程式，只要输入几个简单数据就可以计算出取消对冲之后的权益和承担。他又说，政府提出为期25年的332亿元的资助计划，将会着手推进细化的工作，并交给财委会通过，而开设专项储蓄户口的咨询工作亦都会马上进行。他说，新安排落实之后5年将会有中期检讨，至于每名雇员长期服务金遣散费上限39万的规定，他就说不会改变。孙玉涵又认为，雇主没有经济诱因去更改雇佣合约，否则取消对冲之后会更加蚀底。法庭亦都有清晰的案例判断雇员是不是自雇人士。至于员工搏炒的情况，亦都不值得过分加，亦都是不值得过分放大。上海卫健委公布新增11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6宗是确诊个案，5宗是无症状感染。另外，北京新增8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7宗是确诊个案，1宗是无症状感染个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气间中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9: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48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8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1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4跌3.9，腾讯控股386.8跌8.2，美团197.4跌4.4，恒生中国企业76.38跌1.12，药明生物69.2跌1.9，快手84.75跌2.6，中远海控12.56跌6.6，京东集团238.6跌1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15，瑞士法郎0.98，加元1.27，人民币6.689，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888点，跌359点，港金报172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09美元，卖出184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跟进翻啲突发事件同埋交通意外啦。咁喺中环嘅云咸街，因为有突发事件，云咸街介乎亚不落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咁而家坚道嘅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亚不落道，龙尾排到西摩道。重复多次啊，就系中环嘅云咸街，因为有突发事件，云咸街介乎亚不落道至到纪念拿里一段全线封闭，影响到坚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去亚不落道，龙尾排到西摩道。咁喺西贡公路近住万公窝路就因为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仲为挤塞，出九龙方向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大网仔路，近住爱月楼对出，反方向入翻西贡，龙尾就去到南边围回旋处。就系西贡公路近住万公窝路因为有交通意外，现场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出九龙方向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大网仔路，近住爱月楼对出，入翻西贡方向咧，龙尾就去到南边围回旋处。咁而家惠民路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中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系排到去苏屋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快线嘅交通意外，大半个钟头之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主要系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咧比较车多。较早前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咧，亦都已经取消咗。喺西贡嘅北潭路就因为有山泥倾泻，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挤塞；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头先讲咗啦，近住狮隧口嗰段挤塞，车龙去到蝴蝶谷噶。狮隧口嗰段啊，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呈祥道，近住蝴蝶谷。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西九龙走廊去美孚，近住新九龙广场一段啦，仲系挤塞。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立法会大会审议取消强积金对冲的安排，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梁志远 纠正翻，令到香港的打工仔未来的退休保障真的落实，雇主雇员亦需要供款，令到制度更加健全。 自由党主席邵家辉， 疫情的情况有很多商界都面临结业重结的考虑，那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 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啦。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2022年6月10日，立法会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草案，政府料2025年实施。 新增674宗确诊，学校情报90宗阳性。 政府顾问报告就加强支援长者及残疾人士照顾者提11项建议。 泽连斯基指北顿涅茨克战事或决定顿巴斯地区命运。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劳工及福利局的发言人都说，政府鼓励居家安老以及是协助残疾人士在社区生活，为了协助长者和残疾人士在家居住，照顾者即是照顾这些长者和残疾人士的人是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刚才就讲到这个香港长者及残疾人士照顾者的需要以及支援顾问研究报告的，继续跟一位嘉宾谈，入面有11项建议的，他又怎么看呢？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世荣，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听众。 早晨，李世荣。头先提到呢一个嘅顾问报告嗰十几个建议啦，你自己最留意边一项，或者系咪真系回应到而家啲照顾者嘅需要咧？ 我谂睇翻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呢个报告用咗2年嘅时间去出嚟啦。咁其实呢11点建议咧，其实都唔使等咗2年，其实一直咧唔同嘅团体啊，一啲嘅照顾者联盟啊。團體其實都提出呢11點建議，裏面咧講真，你問我即係覺得相對係比較貼地少少咧，就可能係嗰個社區券嗰個金額啦，同埋可以兑現嗰樣嘢咧。咁佢係即係都有接受到我哋民間過去一路即係希望政府可以推動呢件事，咁都喺呢個建議裏面，呢個就。是相对贴地啲啦吓。 嗯，不过佢嗰个建议都有提到话，觉得政府应该只系拣一种嘅经济支援方式，就避免一啲长者或者照顾者咧就系混淆啊，或者资源重叠嘅。亦都提到话社区券咧系比发放咧现金津贴系更加好嘅。咁点睇呢个讲法咧？又 其实呢一个讲法咧系啱嘅。其实政府其实呢个顾问研究咧，其实都道出咗过去，就系睇得出支援呢一啲嘅照顾者嘅政策咧系比较分散嘅，亦都会落咗去唔同嘅机构去帮手去推出一啲嘅协助。咁啊，变相咧就冇一个大方向嘅。咁所以咧，其实睇翻咧，其实我哋认为咧。即係協助呢班嘅照顧者咧，應該係要集中啲歸一啲嘅。譬如你透過一啲社區券落咗去一啲 NGO 嗰度，然之後去支援呢啲照顧者或者係長者或者殘疾人士嘅時候咧，其實好零散嘅。譬如有啲 NGO 佢根本自己已經係做緊其他嘅服務嘅時候，又要去幫政府推行呢一啲嘅服務嘅時候咧，變相係冇一個集中。其实我两个星期前都见过呢一班照顾者，佢哋都几十人嚟咗立法会揾我，咁我哋都听咗佢嗰个嘅诉求，都希望咧政府系集中系一个范畴去专门，即系可能一个部门或者一啲 NGO 系专门系俾照顾者嘅一种嘅 NGO， 包括一啲喺可能系落地开始一啲照顾者支援嘅中心。咁啊，其实佢哋嗰啲建议咧。同我自己睇法同我顧問報告咧係有啲分別，因為顧問報告咧，我覺得佢哋即係冇一個實際嘅經驗啊，實質嘅經驗咧，去撰寫同呢班照顧者真真正正佢照顧咗之後得出嘅經驗個問題所在咧，似乎仲有少少距離嘅。 嗯，但我想问，头先我问题系问，即系你照顾券、社区券系咪真系好过现金津贴咧？喺个弹性上面或者各种考虑，你自己点睇呢一点？ 社區券佢就會歸限啲啦，咁譬如即係可能幫助嗰啲送飯服務啊，可以俾到一啲長者啊咁樣。如果現金咧，當然即係我哋希望可以啦，因為可以彈性啲啊嘛。其實係嗰啲照顧者咧，其實佢自己係可能係冇工作，去全身去投入去照顧老人家或者係殘疾人士。咁其實。你佢哋一啲嘅交通費用啊，一啲嘅支出咧，喺邊度有咧？係咪？如果嗰啲社區券能夠兑現現金嘅時候，咪即係 比较灵活去安排咯，令到嗰啲嘅长者啊，嗰、okay. 啲使用者系啊。 嗯，喺个资格上面咧，你觉得需唔需要做一啲嘅经济审查啊？或者本身攞综援或者攞咗其他津贴嘅一啲照顾者，就唔可以受惠于呢一啲社区券啊，或者一啲现金津贴俾一啲照顾者嘅呢啲钱咧，使唔使有啲唔同嘅资格咧？ 呢、这、一個咧就係、是、個都係一個問題嘅一個癥結所在嚟嘅、 嗯。 你睇翻個現行政策，好多時候都係要有審查，但係確實咧，你要揾一個照顧者翻嚟照顧自己嘅時候咧，你如果照顧者都要去做審查嘅時候咧，變相好多掣肘嘅。特別係咩咧？我哋講到一點，譬如你揾一個人嚟照顧自己嘅時候，嗰、那個人係要同你係好適合。因为佢知道你嘅生活嘅脾性啊、习性啊、习惯啊，唔系个个可以照顾得到你嘅，系咪先？咁所以变相，但系佢如果佢唔合资格申请嘅时候，变咗佢唔能够嚟到照顾你嘅时候咧，咁就麻烦啦。咁所以你问我咧，点样厘定去其实做一个审查系需要嘅，但系嗰个审查个划界嗰、那个门槛系点咧？我觉得呢一度政府应该系要即系弹性少少，同埋要。即系准确啲，同现实个情况咧系要准确啲啦。 嗯，另外咧就有啲话提升照顾者对于一啲服务资讯嘅重视同埋认识啦。另外，照顾者本身自己嘅身心健康咧都系关注嘅。而家有一啲嘅服务喺度嘅，无论系支援照顾者嘅服务或者支援照顾者自己个人心理上面嘅啲服务，你觉得足唔足够咧？ 其实咧，我正如我刚才所讲，两个礼拜前咧见过佢哋，咁啊喺个会议上咧，佢哋都同我。即係反映嘅時候咧，都流淚啊！都因為其實佢哋都講咗個支援上咧係唔足夠嘅。雖然社會福利處都有條熱線，咁但係咧佢哋同我反映咧，熱線咧可能只係能夠提供一啲政府一啲嘅服務嘅嘢話翻俾佢聽，即係呢啲資訊話翻俾佢聽，同實際譬如佢講，我就係照顧緊一個老人家嘅。咁佢可能晚上唔肯瞓觉或者唔肯食嘢，究竟我点样去可以令到佢肯食嘢啊，或者好瞓觉啲咧？咁呢啲好实际喺照顾上嘅一啲嘅经验嘅分享啊，等等咧系冇嘅。咁所以咧，我头先讲到咧，佢哋同我提及，我就觉得系几好，就系、是、有个专门嘅照顾者一啲嘅中心去支援佢哋呢一班嘅照顾者，系好有需要。 嗯，另外我想最后想问埋，你觉得而家喺社区，因为佢喺个报告入面提到一建议，就系啲朋辈之间嘅互助啦，同埋一啲工作环境嘅支援啦。你觉得喺呢两者而家对于一啲照顾者嘅支援，无论系一个职场嘅文化，或者喺个社区一啲街坊伦理啊、朋辈之间嘅支援嘅文化系如何咧？又 哦，咁当然系不足够啦，因为政府似乎未去到一个好重视照顾者。嘅情況啊，咁所以變相咧，倫理大家都唔係好明白何為一個照顧者嘅啊，即係而家坊間最多就係講二老護老、二殘護殘，咁但係其實有幾多人知道呢啲嘢，有幾多人真係關心緊呢件事情咧？咁所以你話去到倫理嘅關懷啊等等咧，係缺少嘅，咁所以先令到呢一班嘅照顧者嘅心靈上咧，而家係好有需要，基本上。佢哋係可以講係壓力爆煲嘅，因為佢又要犧牲，唔可以工作，又冇乜收冇收入，政府咧俾你嗰個津貼咧得2400蚊嘅啫，咁你點樣可以即係冇收入嘅情況下去全職照顧老人家或者係殘疾人士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個問題喺度咯。 好啊，唔該曬李世榮，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世榮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有關於照顧者嘅情況啊，而家休息一陣先。 一分鐘閱讀。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你是不是一个兴趣广泛、拥有强烈的好奇心，时时咧冇办法停在同一个领域太耐，选择了 A 又想拣 B， 属于职场的多心一族呢？如果是，你就是这本书《热情人生的冰淇淋哲学》所描绘的多面向发展的人了。他们的特点是 可以同时对许多事感到兴奋，往往难以在其中做抉择，热爱新挑战，但是精通了各项挑战之后容易感到无聊，害怕一辈子困在同样的事业或活动里面，习于对多种兴趣迅速投入，有时候成绩令人不尽满意， 事业达到成功之后，会感到无聊或者焦躁。 多面向发展的人时时觉得选择太多，不知道在哪里落手，就以吃四色冰淇淋的方式来到做抉择啦。意思就是在众多的选择之中找到最感兴趣的四个热情焦点来到试一下，下次呢又可以更换再试的。 多面向发展的人可能不会永远只选一种组合，透过这样一次一次的体验，也许你能找到最完美的组合。换句话说，聚焦在四种口味上，你可以比较容易做出决定，你会清楚知道当下什么是自己最想要的。 这本书透过时间管理、生涯规划和心理咨商等具体的行动建议，帮助读者认清自己的特质优势，知道自己是否一个多面向发展的人。不少人认为这本书适合给跳跃于不同职场领域的年轻人，帮助这些初生之犊做出正确的选择。我觉得这本书亦都应该给年轻人的父母读读的，等他们对这一代多些了解体谅，而不是一味批评说一代不如一代，不思进取。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热情人生的冰淇淋哲学》，作者玛格丽特·罗宾斯廷，由大快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长者的贫穷问题，大家都会留意到啦。见到乐施会咧喺早前就发表咗一个叫《年长人士以及长者贫穷与就业问题研究》。成个研究系点做嘅咧？有啲乜嘢嘅发现咧？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黄世雄，乐施会港澳台项目总监。早晨， 早晨， 早晨，黄世雄，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个研究系几时做，同埋有啲咩特别嘅嘢发现到啊？ 我哋嘅研究係上年正值疫情咧嘅时候，即係去做呢个调查嘅。咁我哋就同明爱专上学院黄于畅教授一齐做啦。咁我哋成功访问咗有180位呢啲长者啦。咁佢哋咧，其实我哋同佢哋倾咧，即係见到其实主要有几个重大嘅即係问题出现咗嘅。咁第一咧，就係喺疫情之下咧，呢批长者个收入咧，平均每个月咧都少咗接近800蚊嘅，咁佢哋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佢哋大概平均每个月可以出去做嘢揾到嘅钱咧，大概 around 7000蚊左右咁样啦。咁但系咧两老家庭，即系话两个老人家一齐住嘅，咁佢哋咧系特别容易咧陷入入不敷支嘅即系困境。咁大概每月咧，佢哋嘅赤字咧有成1500蚊咁多嘅赤字咯，咁呢啲赤字咁点处理呢？就系、是、我哋访问啲即系老人家，佢哋就话会用自己积蓄啦，或者系靠佢哋嘅仔女供养啦，去应付呢个差额啦。咁但系大家知道积蓄其实会用尽，咁子女供养其实而家喺疫情之下咧，佢哋好多仔女其实都有经济困难，甚至失业啊，所以好多其实都即系其实都唔系好帮到佢哋手。而第三啦，就系去到讲紧即系我哋見到都唔少老人家咧，其實佢哋係要做嘢，或者其實都遇到好多困難嘅。咁當中咧，其實有三成嘅受訪嘅老人家咧，佢哋而家依一刻咧，其實仍然係做緊嘢嘅。主要嘅原因當然係有經濟嘅需要啦。而佢哋做嘅多數都係半職，而佢哋從事半職嘅比例咧，其實係比全港整體嘅數字咧係高出3倍嘅。咁至於剩低個70%咧，佢哋係唔係喺勞動市場裏面啦？咁主要原因咧，第一就係體弱多病啦，其實佢哋都有一啲傷殘或者係一啲病患。咁第二咧就係佢哋都嘗試去揾，但係揾唔到嘢做，即係揾唔到工作。咁而咁佢哋面對咁大嘅經濟困境，咁係現有嘅社會福利保障幫唔幫到佢呢？其實80%以上嘅老人家呢都表示呢，而家嘅即係社會福利政策包括綜援啊、生果金或者係長者生活津貼等等啦，其實個保障都唔足夠，特別呢係以強積金，即係強積金佢哋覺得係最幫唔到佢哋手，有90%老人家都覺得幫唔到佢哋手。咁所以其實我哋呢都有一啲即係相應嘅建議俾政府嘅。咁第一呢就係、是、我哋建議政府其實需要係提高長者生活津貼嗰個資助金額，去到呢貧窮線一人嘅水平，即係最少去到呢個水平。咁佢攞咗呢個津貼，起碼其實佢叫做唔喺貧窮線之下。 咁啊，第二咧就係、需要放寬咧在職家庭津貼咧嗰個工時要求。喺我哋研究裏邊，頭先提到咧，好多街坊其實去做緊零散工作，礙於身體個即係狀況，或者事實上亦都揾唔到長工，所以咧其實我哋希望政府咧係進一步放寬咧在職家庭津貼嘅工時要求，去到即係如果佢哋做到差唔多36个钟啦，其實都可以咧有依個支援嘅。 Okay. 係啦，第三咧就係、關於強積金，雖然啱啱尋日立法會就通過咗三讀啦，即係取消強積金對沖啦，但係咧其實都要去到咧2025年咧，其實先至真係咧可以落實。我哋覺得咧，其實應該可以盡快縮短咧個籌劃時間啊，令到其實唔需要再要等3年嘅時間咧，已經可以落實咧全面取消依個強積金對沖嘅機制。 喺你講其他建議之前，我想先問咗頭先你話有啲長者有啲要工作啦，有啲全職，有啲半職，有冇個比例幾多全職幾多半職？通常做邊類人工作多啲？ 其實佢哋做嗰啲兼職工作咧，都係一啲相對技術成分較低嘅工作噶。咁都係咧一啲，譬如係兼職倒樓啊，或者係講緊係兼職清潔啦，即係依類比較即係技術成分低啲嘅工作。咁兼職咧，其實係佔上一半以上，其實都係做兼職噶。咁我哋見到其實一嚟是跟他们实际的身体状况有关，你叫他很长时间很粗鲁的工作，其实他们都未必做得到，但是又有经济需要，所以他们都要硬着头皮去做。所以其实去到我们跟着的建议，我们就都针对着其实政府有一个中高年就业计划的，在劳工处之下，但是在这个计划里面其实提供的一些叫做兼职的工作，其实是个数量是比全职工作少很多的。咁我哋建議其實咧，政府應該鼓勵僱主咧提供多啲呢啲兼職工作啦。咁包括呢啲工作工時、工作性質業較為彈性啦，較少體力勞動啦，同埋唔需要太多佢哋要識電腦啊或者語文技巧。咁我哋問嗰啲長者咧，其實例如係陪診啦，或者係學校嘅課後清潔啦、跟車即係跟校車照顧啊，或者回收分類呢啲咁嘅工作咧，其實都係好適合長者咧去嘗試去做。同埋呢個計劃都要加大力度去即係推廣，因為好多長者係唔知道，同埋亦都可以咧。其實呢個計劃嘅津貼額咧，其實都係提高。咁最後其實就關於係零散工嘅問題啦。咁我哋都呼籲政府要盡快檢討418個規定喺僱傭條例之下，因為而家咧其實好多街坊咧，好多工友啦，我哋見到年長工友其實佢哋都係做零散工，係冇保障嘅。其實喺現有法例裏邊， 頭先你話覺得。即係佢啲受訪者咧覺得強積金係最幫助唔到佢哋，有冇特別原因？係咪就係因為正正係而家有對沖呢個情況？ 第一就是對沖啦，第二呢其實強積金2000年才開始有呢，其實對於依批基層長者呢，佢哋並唔係儲咗好多強積金啊。咁加上之前呢，其實佢哋做嘅工作呢，其實都會有對沖啊。咁即係佢哋嘅長期服務金等等，其實都會對沖咗。咁所以呢，其實通常佢哋呢去到真係退休嘅年齡，攞返份強積金呢，其實講緊嗰個錢呢都係數即係幾萬蚊咁樣。咁係唔係好大幫助到佢哋跟住即係仲有好多年嘅生活需要囉。 咁通常係會夠期攞就會攞晒出嚟，定係都會一路擺住先嘅？佢哋嘅做法係點樣？ 佢哋都會攞㗎。 嗯， 因為都要用㗎嘛，真係。 OK。 係啊係啊。 其他呢，其他社福政策如何呢？又 sorry 聽到。 就一分鐘到，其他社福政策係咪都大致滿意㗎？佢哋 但他們都不覺得足夠的，即是在那個保障金額上面，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將保障金額提升，令到他們可以不需要活在貧窮線之下。 OK， 好，謝謝黃世雄，多謝你跟你聊到這裡。 好，謝謝，拜拜。 拜拜。黃世雄就是樂施會港澳台項目總監，講到一些年長人士及長者的貧窮就業研究。咁頭先都講到疫情之下啦，佢哋嘅收入啦亦都受到影響，以及係而家對於一啲嘅社福政策佢哋嘅唔同嘅睇法嘅。咁今日禮拜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咧就差唔多啦，要下個禮拜再見啦。而家同大家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外面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咧係95%嘅，仲有一個雷暴警告，咁就話有效時間咧去到今日嘅中午12点。節目嚟到呢度，再見，拜拜。